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又嚟到建筑二嘅时间啦，我哋今集咧继续同大家讲中国建筑史。台湾建筑学者汉堡德咧就将建筑咧咁就划分为三个时期啦，亦都系中国文化嘅三个时期。上集我哋提过农建筑啦，咁啊农建筑咧我哋之前咧就同大家讲咗宋代为主嘅呢个时间，咁啊但系咧以汉堡德佢嘅分期咧，其实延续到去清代咧都系呢一个时期入面嘅。咁而我哋虽然啊就用汉堡德佢嘅呢个理论咧就去同大家讨论，咁只不过咧我哋上一集嘅时候之前呢亦都略略都提过，其实我哋都唔係完全去认同佢入面某啲嘅观点嘅，不过呢作为一个切入点俾大家去一起去理解建筑嘅文化呢，我哋觉得呢都係非常之合适嘅。今集呢会主要呢係讲元明清时代，咁同埋呢集中咧會係喺北京城入面，咁北京城嘅重點係乜嘢咧？嗱，我哋依家嘅中國首都就北京啦，元明清都係北京啦，係咪其實由元朝開始呢、這個北京城呢個地點開始係咁重要嘅咧？ 嗱，一步步去講啊，我哋今集就都係講所謂農建築時期、世俗文化時期啦，下一集都仲會再講嘅。我哋上一集咧讲宋辽金嘅时候咧，讲过其实好似即系宋朝呢个以汉人为本嘅一个国家咧，其实只系东亚入边其中一个国家，可能仲系越嚟越弱嘅一个添，系咪？我哋今日状况，譬如我同啲历史学者大家倾嘅时候，即系唔系按麦啦，就大家倾偈嘅时候都会讲，如果当时情况继续咁落去咧，可能咧中国会成为一个好多国家嘅拼图下边嘅一个地方，即系话今日嘅中国会系好多国家所组成咯，因为。你冇一个大嘅力量可以将所有国家统埋一齐，因为佢哋已经系可能系唔同文化唔同，即系话呢个割裂嘅状况可能会继续维持。 嗯， 几时系突破呢？其实就系元出现呢个状况，蒙古人出现嘅状况。咁、其实大家知即系蒙古系一个好似风暴咁嘅一个状况，其实佢所占领嘅版图咧，几乎系话除咗气候同埋海洋可以阻挡到佢之外咧，基本上佢系冇人可以阻挡到佢嘅，喺佢所处嘅时球。即係由 成個歐亞大陸， 係啊，即係成個就成吉思汗分裂呢幾代嘅幾次嘅西征，譬如鬱烈兀幾次嘅西征，其實基本上都係冇無可阻擋，除咗佢死咗，即係佢病死咗，或者有海難，或者係熱得滯有病咁擋咗， 即係冇人可以阻擋得到。 冇啊，冇啊，冇啊，全部都係贏嘅。咁所以一個咁嘅狀況，除咗某人死咗要翻轉頭班師回朝之外，代表啲乜嘢咧？就係話。咁樣嘅話咧，成個由歐亞大陸中間延伸嘅一個以草原嘅文明嘅力量咧，係去到高峰期，將好多以前積落嘅長久嘅文明咧，係被壓縮。咁呢個情況當然有人認為係氣候有關係啦，即係話因為處於一個冷期，所以草原向下移，所以話以前嘅農耕嘅力量減弱，因為總體農作物收成減弱，因為凍咗。而家唔同農業，你好多方法去補救，但係以前收成一唔好咧，你成個國家就玩完㗎啦。所以咁嘅情況之下，草原向南移，加埋糧食唔夠咧，蒙古嘅力量喺世界都贏係有原因嘅。咁呢個係第一樣嘅部分。咁而咧，我哋講嗰個北京點解咁重要咧？其實應該要咁理解嘅，應該要諗下就係對於一啲嘅 so called 外族或者其實係遊牧民族。或者嚴格嚟講係草原嘅遊牧民族嚟講咧，北京嘅位置嘅重要性喺邊度？嗱，金咧係漁獵嘅民族嚟，因為佢哋係其實係渤海一帶，其實係韓國同今日即係韓中邊境同埋俄羅斯邊境嘅附近活動，即係長白山一帶嘅一啲民族，佢哋係唔係草原文化嚟嘅？佢係漁獵文化嚟，有啲唔同。咁辽咧同蒙古咧就系游牧文化嚟嘅，即系佢哋系马上嘅文化。咁而我哋一直以嚟所谓嘅由西域嗰条路线嘅丝绸之路嗰条路咧，其实唔系呢条路。蒙古咧其实系在北方嘅草原而南嘅一啲路嚟嘅。咁喺呢一点上面咧，呢一批嘅人嚟到南方嘅时候咧，佢所谓有一条嘅线嘅，就系话叫做草原线，就系话嗰个草去到边度就变成咗唔可以再农耕啦，喺边度可以种草，边度系耕到田或者植物。或者樹生長喺度線， 嗰條線就一有樹咧多咧，你冇辦法騎馬，你騎馬撞樹你會死噶嘛。所以草原係條線，而北京咧嗰、那個嘅緯度同埋範圍咧就係話可以做退路嘅最大一個城市。簡單講就話佢喺北京，佢要走嘅話咧，佢仲走得到。佢無論係由山東三省今日諗撥海條路走啦，又或者沿住由明朝我哋講咩朵蘭三衛穿內蒙古草原翻翻去蒙古漠北草原咧，幾條路咧都係喺北京線走的。簡單講就係話，我去北京話，我有退路可以走。所以你可以明白就係話，元啦、清啦、再早嘅金啦，即係金中都，即係金朝嘅中都就係即係北京。其實佢擺喺北京係有原因。我哋諗嘅話就係佢點解要建到北京？你不如諗就係依批嘅外族覺得點樣走先係安全？即係萬一佢輸咗，佢點樣同自己本家聯繫咧？就喺依一度咧就有聯繫。所以你會發覺蒙古同漠北草原就喺北京，即係大都聯繫啦。到清朝嘅時候，將東三省大抵成為一個神聖嘅地區，即係清朝人自己可以活動嘅地方，旗人活動嘅地方，漢人俾入。簡單講就係話一條咁樣嘅主族嚟到北京，咁北京以上嘅地方咧，其實係我哋嘅 老家啦， 係老家嘅。咁下邊嗰啲咧就係我管嘅地方。咁所以你分到個位置，所以北京嗰個嘅咽喉嘅位置咧，就喺呢一度咧就建立出嚟。咁而明朝嘅最早其實建都喺南京啦，就成祖嘅時候搬翻去北京。而成祖啲，所以點解搬翻北京？當然係因為佢喺北京燕王嘅時候咧，就喺度廿幾年啦。其實佢同蒙古當時即係之前喺其他節目都講，譬如朵蘭三衛，即係呢批蒙古人嘅聯合係好多。佢知道嘅北京城對於一批所謂嘅外族嘅重要性，所以佢建都喺北京好理解。即係只要喺嗰度守得住，攻守都係喺嗰度咽喉住。咁所以亦都知道就係以前可能由即係西方打邊西域嚟嘅侵略咧，已經基本上終結咗噶啦。真嘅交流其實喺北方北京嗰邊嘅交往係嘅發生。咁所以呢一個就正住嗰個地理位置咧，整體個格局變化啦。而其實係由元明清前即係金中都，即係金朝嘅時候，中都已經相當繁榮同埋繁盛，咁就已經將北京建立咗一個好嘅一個狀況。我再講呢一點咧，就係即係好多人批評話元朝咧係一個異族嘅文化，所以咧佢好短時間佢喺中國唔係好成功。好多人話佢咩馬上得天下就唔識落馬，好多人咁樣批評嘅。呢第一點咧，我要必須要講嘅。第一咧就係蒙古人整體嚟講咧，佢喺進入中華文化之前咧，其實佢已經好強烈咁樣咧，通過嘅第一次西征咧，將伊斯蘭世界嘅文明咧同化咗，同埋佔領咗。所以咧，佢喺好早咧已經接受咗所謂伊斯蘭文明啦。好多嘅唔同嘅宗教文化咧喺佢入边，所以佢系以胜利者同埋一个完善嘅帝国嘅状况咧，系同宋朝系对抗嘅。所以喺中华文化喺信心目中咧，唔系一个必然取胜嘅文化，即系佢系见识过世界，佢打到好远，佢翻嚟先至对宋朝嘅。而宋朝人咧喺当时同蒙古人眼界嚟讲咧，蒙古人眼界系更加开阔，因为佢对世界整体格局系更加好。所以喺去到忽必烈嘅时候，佢同另外一位当时嘅蒙古嘅领导，即系统治者阿里不哥嘅决斗，就系话有人认为蒙古系应该保持一个多文化多民族，即系以蒙古文化为本嘅多民族状态，即系阿里不哥嘅一个谂法。而忽必烈咧认为应该系以一个汉化嘅蒙古帝国。即是元朝为止，咁所以元朝呢个嘅国号咧，系想忽必烈之下诞生嘅一个国号嚟嘅。第二就系话佢将自己嘅嫡子叫真金，即系佢以汉化咗嘅名，咁同埋咧由细咧就系汉化教育去做嘅。咁所以你会见到咧，其实由忽必烈起咧，蒙古喺中国土地上建立嘅元朝咧，其实系一个汉化嘅国家嚟嘅，而佢系有心做汉化嘅步骤。咁所以一直以嚟，我哋好強烈咁覺得元朝係一個好排斥漢人文化嘅國家咧，其實係一個值得打一個問號喺裏面，即係佢係一個好認真地做漢化，而因為漢化，亦都有一次阿里不哥同忽必烈嘅內戰係喺蒙古發生過。即係呢一啲你都知道，其實蒙古嗰個複雜性或者佢嗰個意義唔係淨係一個簡單外族咁簡單，佢係一個將整個歐亞洗一次牌，而因為呢次嘅洗牌，先至有我哋所謂嘅明清時期一個。咁幅员咁大嘅国家可以诞生。 咁如果我哋话元朝或者我哋话蒙古人啦，佢哋所建立嘅呢个帝国系有咁多种文化喺入面，咁北京城系咪亦都有呢一种嘅多文化嘅一种面貌喺入面嘅咧？ 嗱，咁当时嘅北京城咧，如果我哋再追溯远啲咧，就辽嘅南京咧，就系大概而家北京嘅位置啦。咁然后就金喺度建立咗佢嘅中都啦。咁然后元咧，佢喺呢一度咧，就系建立咗佢嘅大都吓，唔同嘅名，但系都系大概嗰个位置。但系就当然系中间系有一啲嘅位置上，确实位置上有一啲移动嘅吓，呢啲咁嘅都城。 咁當時嘅大都好明顯就係一個你可以話係國際大都會啦嚇。咁因為本身元佢就係一個多民族國家啦，亦都唔會再係好似以前咁樣係漢人就係喺曬嗰個政治嘅上層嗰度。咁所以各方面咧都會有好多啲蒙古人啦，或者色目人啦，色目人即係其實即係非漢人啦，包括呢一個大都咧呢一個嘅規劃啊裏邊啊，咁有記載咧，譬如我哋叫規劃師啦嚇，負責嘅人啦，一個劉秉忠啦，漢人嘅名啦。咁另外一個咧叫雅克迭兒，一聽已經知道啦。我就唔肯定佢係蒙古人啦，定係色目人，但係肯定就唔係漢人。咁亦都譬如去規劃呢一個北京而家西北邊嘅嗰幾個中海啊、南海啊、什刹海呢啲咁嘅儲水嘅湖嘅，咁啊國守境啦，咁啊又係用翻漢人啦。咁從呢一個嘅北京城嘅規劃，都已經見到嗰個多民族嘅特性。 咁呢個係北京城嘅唔同嘅人種啫。咁如果喺建築方面，其實嗰個建築物嘅呈現會唔會亦都有呢一種嘅多民族嘅面貌嘅咧？ 嗱，元大都咧，其實有一啲記載嘅。嗱，基本上元大都佢嘅形狀咧，就係、都係四方形啦。咁、啊，似我哋以前講過嘅一個理想嘅皇城。 嗯。 啊、甚至乎佢亦都更加切合《考工记》裏面所記載嘅，因為咧，成個大都城裏面嘅皇宮嗰個部分咧，就唔再好似唐朝咁樣。係喺個中軸線嘅最北面啊，佢反而咧就近咗去南面喎。咁、因為咧《考工記》如果仲記得嘅話咧，前朝後市啊嘛，朝係喺前面嘅，前即係喺南邊啊。咁咧反而呢個元大都咧係接近嘅啊。咁當我哋入到去宮城裏邊咧，其實咧有一啲記載，當時嘅蒙古嘅統治階層咧。有一部分咧，仍然可能係啊，仲係懷念緊佢哋喺遊牧北方嗰啲咁嘅生活，所以咧有記載咧，裏邊咧有一啲特別建築，就係好似一啲帳幕啊，係起咗喺個大都城嘅宮殿裏邊嘅，都有咁嘅情況。呢、這個就好明顯嘅一個蒙古化嘅一個喺其他嘅任何朝代都冇出現過嘅特別情況。 阿 Stan， 其實咧嗱，譬如我哋一般城市咧，好似好多土地盡量用啦。咁但係咧，我哋發覺北京城，譬如我哋去過北京，我知裏邊有幾個大嘅湖㗎。咁而家就撐艇仔啦，我唔知大家撐過未啦。咁其實以前係嗰啲湖係攞嚟做咩？係咪觀賞用途啊？ 嗱，其實咧呢一個湖咧，亦都係好能夠代表到當時即係蒙古人興建大都嘅時候咧，嗰、那個都有一啲嘅智慧喺裏邊嘅。如果你睇翻古代嘅城市，我哋首先就着重佢嘅形状啊、街道啊、皇宫喺边度啊、市集喺边度啊，其实你令到一个城市可能讲緊有十万吓、几十万人嘅大城市，佢嗰个水啊，其实系好重要嘅，即系令到个城市运作嘅其中一个最重要，除咗人同埋街道之外，就系水。水啊，包括两样嘢，一就系用嘅食用嘅水啦，另外就系排水啦。而元朝嘅大都咧，佢有一个创建就系揾咗国守境啊，开凿咗啲人工湖喺呢个原本嘅皇宫嘅北面啊，偏西少少。其实喺嗰阵时出现嘅呢一组嘅湖咧，就系等于而家大概我哋北京见到嘅南海、中海、北海、什刹海呢啲咁样嘅湖。其实呢啲原本咧唔系要嚟观赏，当然可以攞嚟观赏嘅，但系最重要咧，其实系喺皇宫嘅北面入口嗰度咧，可以有一啲嘅干净啲嘅水供给皇宫里面用嘅，咁然后先至再，如果你讲污水咧，就会喺南边嗰度排走嘅，吓呢一个，所以佢呢一个嘅水嘅情况咧，一路沿用到而家，当然就变咗系一个观赏性嘅一组嘅湖啦。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咁我哋時間好快，咁我哋就講下明朝或者清朝呢啲嘅時間啦。呢個時期嘅北京城應該同元朝嘅時候有啲唔同喎，係嘛？ 係有啲唔同嘅。而家嘅城市通常都係越嚟越大啊。咁但係咧，明朝 朱棣所兴建嘅北京城咧，就反而系缩细咗嘅。主要咧就将呢一个元大都嘅北面嗰部分咧，就冇再重建翻啦，就系变咗喺个城外啦。咁啊缩细咗差唔多都一半嘅。但系咧，反而就系喺城墙，即系呢个新嘅北京城嘅城墙嘅以南咧。咁咧就係有一條嘅中軸線咧，由城裏面嘅皇宮一路向南延伸，咁啊出埋個城門之外咧，繼續咧有一條大路嘅，啊即係南北向嘅大路。咁咧喺呢個城牆以外南邊中軸線嘅大路嘅兩旁咧，就出現咗新嘅建築物啦，就係喺東面嘅有天壇啦，右邊咧就會有呢個仙龍壇嘅。咁呢一個咧，似乎係翻翻去漢文化裏面咧嗰種啊，譬如祭天啊嚇，或者拜呢個土地啊呢啲咁樣嘅祭祀嘅建築、祭禮建築。而呢個本來喺城外嘅天壇咧，亦都一路留咗喺而家我哋見到嘅北京城裏面。所以咧，去到清朝嘅時候咧，其實喺原本明朝嗰個北京城嘅南面咧，再加多咗一重嘅城牆啦嚇，咁咧就變咗所謂嘅紫城。咁咧就將而家嘅天壇嗰個部分咧，都由原本嘅城外咧，包括咗喺呢個紫城嘅裏面嘅。 我哋不断咁样去强调咧，就系喺成个中华文化入面咧，其实我哋又唔好话净系纯粹从汉族主导出发啦，去睇成个所谓嘅中华文化。咁但系如果我哋又翻翻去好早之前，我哋讲中国建筑文化入面好重要嘅一啲哲学概念啊，会讲儒家啊呢啲嘅谂法。咁其实我哋如果讲翻元明清呢啲时代入面，儒家嘅哲学嘅概念其实系唔系亦都应用喺城市规划或者喺个皇城嘅设计上面嘅咧？ 嗱，如果我哋又针对翻咧儒家嘅秩序性咧，咁北京城咧，无论由元开始咧，去到明清咧，其实都系高度秩序性嘅吓。最简单嘅就系嗰个形状啦、方形啦吓，每边有一啲嘅城门，咁最重要嘅当然就係南门啦，形成咗一个所谓嘅中轴线，一路向由南北延伸到去皇宫嘅正门嗰度，咁基本上成个城市就係对称嘅，咁呢啲就係好明显嘅同以前长安啊嗰啲差唔多啦，都系一个嘅对称啊，强调中轴啊、方形啊同埋网格嘅城市啦。咁不过亦都有一样特别啲嘅，就係之前长安嘅时候呢，有所谓嘅里坊㗎嘛，亦都我哋上集都提过啦，啊、汴京嗰度呢就慢慢开放呢啲咩街道啦、啊、形成一啲商业街啦。咁北京城呢而家呢其实就好著名嘅有一种叫胡同㗎嘛，係咪？咁胡同呢就等于系一啲嘅街啦，但係就比较系细小啦，或者系变成一啲小巷啊咁样嘅情况啦。 即系行唔到大车囉，但係我哋人行到嗰啲。 咁有啲人呢就认为呢啲咁样嘅街道、小型嘅街道啊、里巷呢啲咁嘅体制呢，其实系嚟自元朝嘅时候大都嘅。甚至呢我就唔敢肯定，但係我睇过有一啲嘅文章呢有提过呢胡同呢个名呢好明显呢唔系嚟自漢文嘅，可能係嚟自會唔會滿文呢，或者係有啲會覺得係嚟自蒙古文添嘅、不過呢個可能有待考證啦，睇下會唔會有其他人有啲清晰啲嘅。 係啊，譬如話我哋話就算滿文都嘅滿文嘅文字嘅起源都係蒙古文裏面參考而嚟、所以即係嗰條線都揾得到嘅，即係都知都係外來嘅文化嘅嘢。 咁我哋之前講宋代嘅建築咧，有啲書畫咧，亦都好好咁樣可以幫我哋去認識到嗰個時期嘅建築嘅。咁而我哋講元明清呢啲時間，又有冇一啲書畫係我哋可以借住嚟去認識一下呢個時期嘅文化？ 其實就好啱啦，即係用畫嚟到去睇呢個明清時代嘅建築，因為時代越後咧，流傳嘅畫咧亦都越多啊。咁亦都特別係清朝咧，佢哋嘅皇家嘅畫院啊，即係養咗一班畫師啊。呢一個嘅皇家咧、皇帝咧，佢哋特別係對於嗰啲啊亭台樓閣啊，或者啲建築咧，係特別有興趣嘅。所以咧，我哋會見到咧，清畫院裏邊有好多嘅作品咧都係描述緊一啲亭台樓閣啊建築咁嘅，譬如咧有一紮嘅畫家啦，其中一個丁冠鵬啦，咁佢畫過有一幅咧叫《太畜始皇》，咁佢好清晰咁樣去描述緊咧當時紫禁城裏面嘅有一組建築物嚇，咁嗰組建築物咧就係喺紫禁城嘅西北角裏面嘅建福宮嘅花園啊， 呢一个花园都近期都好出名嘅。其实， 如果大家咧想睇一睇呢一幅画嘅话咧，亦都可以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啦 ，rthk.hk。咁喺我哋今集建筑二嘅节目入面咧，咁亦都上载咗呢一幅图嘅图画，咁俾大家咧一直去睇一睇嘅。咁啱啱咧 ，Stan 就讲到咧呢一幅画咧就系画咗紫禁城嘅一角啦。咁同埋咧，如果我哋睇远少少咧，亦都见到一啲比较细啲啦，因为远景啊嘛，咁就一啲细嘅城市嘅面貌。咁我哋亦都可以从中去睇一睇呢个时期，即係清代嘅建筑嘅风貌啦。咁但係啱啱 Stan 讲画中嘅建筑好似近期出名喎，咩事呢？ 其实如果你留意新闻呢，特朗普就访问北京啦，好出名嘅就係呢个习近平就招待呢个特朗普。其实呢，其中一个招待场景就係呢一个喺画里面出现过嘅建福宫，特别係建福宫嘅花园里面呢，延春阁呢一个咁嘅建筑。咁喺画里面係有出现嘅。咁但係画里面出现嘅呢个延春阁呢，其实又唔係真係而家我哋喺紫禁城裏面招呼特朗普嗰個延春閣，而呢一個咁嘅花園裏面嘅建築物呢，亦都已經唔再係喺而家裏面我哋見到嗰啲，亦都唔係畫裏面嘅完全相同嘅建築物嚟㗎啦。 即係話由丁冠鵬畫呢幅太速似和，去到依家呢個紫禁城或者呢個北京城嘅面貌，亦都有啲改變啦，係咪？ 冇錯啦，咁呢一個咁嘅花園咧，其實都幾傳奇性嘅。我哋睇翻呢幅畫同而家真實嗰個紫禁城裏面嘅呢一個延春閣咧，其實係差唔多一模一樣嘅。咁但係已經唔係嗰一個建築物，點解呢？因为丁冠鹏就画咗呢幅画啦，喺清初嘅时候，乾隆年间。咁但系咧，一路去到1920年代咧，呢个满清覆亡之后，溥仪咧仲有一段时间系仲系住喺北京城噶嘛，咁仍然有一班嘅太监系去服侍佢噶嘛，系咪？就喺当年咧，20年代咧，曾经出现过一场嘅火灾啊，咁就系啱啱就系烧正咗呢一个建福宫嘅花园啊，咁咧。真係成個花園咧，差唔多都燒曬。咁所以咧，有一段時間咧，嗰個位置咧，其實只係一堆嘅頹垣敗瓦。咁但係咧，喺近年咧，應該大概係十年前或者十年之內咧，其實就有人想去重建翻呢一個咁嘅建築物。咁但係重建嘅時候，究竟應該點樣重建呢？相片咧已經冇㗎啦。但係呢，有呢一幅咁出名嘅畫，所以呢，基本上而家重建嘅花園裏面建築嘅版本呢，基本上就係以呢一幅咁樣嘅丁冠鵬嘅太速似和嚟到做藍本去重建返嘅。 嗯，原來一幅畫唔單止可以俾後世人觀賞之外，亦都唔單止可以俾我哋去研究歷史、研究建築歷史，仲可以幫到建築師呢去點樣重建返一個燒咗嘅宮殿添。咁我哋今集讲咧汉堡德嘅龙建筑咧，亦都暂时去到呢一度啦。下一集咧会再同大家讲多少少嘅 艺我嘅古城，倾颓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轻衰嘅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翻到嚟建筑二嘅时间啦，咁我哋今节咧，亦都会同大家揀一套电影，从中咧亦都去睇下一啲建筑嘅美学嘅。咁而上个星期咧，我哋去讨论张艺谋嘅《长城》咧，亦都好坏参半啦。咁当然都唔单止系参半嘅啦，可能我哋坏嘅一啲情况会比较多少少啦。咁而今次咧拣嚟嘅电影，亦都系由张艺谋导演嘅。2006年嘅呢一套电影，会唔会赚多少少咧？ 平台画影间，满城尽带黄金甲， 电影由张艺谋执导，2006年上映。故事改编自曹禺的话剧《雷雨》，时代大约在五代十国之时。剧中大王乾纲独断，宫中规矩森严，一丝不苟。偏偏皇后同太子发生乱伦关系，欲断难断。而皇后又发现大王一直处心积虑将他杀死。皇后心有不甘，决定联同亲生的二王子兵变夺位。这个时候，皇后爱上的太子移情别恋，令他饱受煎熬。恩怨情仇，爱恨交缠，令到即将举行的重阳宴会波谲云诡。 今次揀嚟嘅呢一套咧，《满城尽带黄金甲》，我睇咧张艺谋嘅电影咧，好多时喺色彩嗰方面咧，佢系会用到好尽嘅，即系嗰种对比啊。我哋上个星期讲嘅长城，见到喺城墙上面五颜六色嘅嗰啲士兵啦，加上长城同埋汴京之间嗰啲颜色嘅对比，又非常之鲜明。咁而今集咧所讲嘅《满城尽带黄金甲》，咁啊听个名咧。都知道係金光閃閃啦，咁但係金光閃閃係其外嘅啫，咁其中咧亦都有更加多可能係張藝謀佢自己想表達嘅嘢。又講翻少少觀劇感受嘅先啦，咁啊等大家可以回味一下嗰套電影。兩位啦，咁啊你哋睇完呢一套電影，會唔會比起上個星期嘅《長城》滿足感大少少咁咧？ 我自己都係睇開張藝謀， 爭十年咁滯 嘅。係啊，睇《滿城盡帶黃金甲》其實相當好嘅，因為周潤發啦同巩俐都係演得好好嘅人，所以其實佢哋本身好成功。咁同埋張藝謀喺我之前都上一集都講過，就係人物比較少嘅情況之下，兩三個人物寫得好突出係佢嘅強項嚟。咁你見到咧喺《滿城盡帶黃金甲》裏邊咧，寫大王啦，寫皇后啦。其实写佢两个系写最好噶，写最多最密最多。而二王子同大王子咧，即系刘烨啦，同埋周杰伦咧，其实都有写到相当嘅笔墨嘅。咁所以你见到整体呢啲角色咧，而家讲开啦，你都仲有印象喺脑里。 不过我哋又要了解翻呢一套戏咧，就系我谂好多人都知道噶啦，佢系改编自曹禺嘅《雷雨》嘅，基本上成个剧情都。基本上是雷雨的劇情嚟噶啦，所有人物關係咧，即係大部分都是雷雨咁嘅劇情噶啦。咁只不過佢係將個時代背景本身，雷雨就係講緊一個大宅或者係一個大家族入面啦。咁佢就搬咗嚟依家一個宮廷入面嘅關係咁樣啫。 係啦，即係我教書嘅時候教戲劇都有教雷雨嘅，即係嗱佢喺裏邊咧就微妙地有少少嘅變化嘅。嗱，首先咧張藝謀咧好善於處理所謂情慾嘅部分，即係壓抑嘅情慾同埋。系不能够解决嘅情欲，咁同埋亦都有处理乱伦嘅话题嘅。最出名系谷斗咧，就系处理个问题，即系就算你冇事都会变得有事嘅。张艺谋嘅电影即系压抑好强。咁大家知道《雷雨》就系讲乱伦嘅故仔嘅。咁其实核心咧，其实系大王子，即系其实咧，即系《雷雨》就系讲咧，就系佢中意咗佢嘅 周平，就中意咗嗰个后母， 系啊，佢个后母啦。但系同一时间咧，其实呢一段乱伦咧就唔系伤害。我用嘅当时我上堂或者讲书，我会用嘅用处就系礼法上联。佢系你阿妈，但其实佢同佢冇血缘关系，因为佢系后母嘛。但系周平同四凤就系、是，即系其实佢原配，即系佢原本嘅阿妈改嫁咗之后嘅同母异父嘅女咧，就亦都有感情爱情关系，咁即系亦都有性关系。咁所以嗰段嘅就系血缘乱伦，咁就系真正毁灭，即系成个。古仔里面角色嘅一段，咁其实喺《黄金甲》里面就系刘烨同埋个宫女嘅一段故事，咁所以你会见到咧呢一段咧喺《满城尽带黄金甲》里面咧反而唔系主线嚟嘅，但喺《雷雨》咧嗰段系主线，咁但系《雷雨》里面咧周伯元其实唔系即系嗰个大王，其实唔系主角嚟，其实佢好似一个无上嘅存在，但系俾压力周围啲人嘅啫，咁、但系喺《黄金甲》里面咧大王嗰个嘅中间微妙嘅变化啦，或者佢面对住所谓佢个仔同佢老婆通奸。或者種種嘅唔同嘅家族嘅事件裏面，佢處於一個點樣嘅身份角色？咁呢啲點上面咧，我覺得嗰啲壓抑啊，嗰啲嘅爆炸咧，係寫得到嘅。咁而 改編得非常好， 改編得到。而我成日都想問 Stan， 就係佢嗰種顏色啊，佢建築裏面啲畫面啊，種種嘅東西，即係我覺得都未必唔係唔夾噶嘛。所以我想聽下，即係以你嘅 professional 講下咧，其實你又點諗或者點？因為應該係好有趣嘅一個話題。 嗱，講到呢個顏色咧，都係呢一套戲裏面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啦。亦都其實就係張藝謀嘅好多戲嘅好重要嘅元素。上集講過嘅《長城》咧，其實你睇到咧，佢直頭 將嗰啲顏色嘅，我哋而家叫顏色嘅飽和度咧，即係如果識得用 Photoshop 嘅都知啦嚇，將個飽和度咧推到好高嘅。你見到嗰班咁嘅著住藍色盔甲嘅女兵，直頭好似發光咁樣嘅喺戲裏邊。 同埋佢啲顏料係直接倒落去都冇咁深，即係冇咁勁。 真係啊！咁咧呢一套裏邊咧，其實你會見到好多唔同嘅顏色，甚至乎有金色啦，或者係七彩啦。不過咧，反而呢一套戲有少少特別。其實我睇到佢有好多場面其實係調淡咗嘅，嗰個飽和度係冇咁強嘅，冇咁高嘅個。 即可能啲黃色亦都冇咁黃得咁。 係啦，係你見到嗰啲黃怪怪地嘅，唔係嗰種長城裏面嘅鮮色嘅黃色嚟嘅。亦都另外一個就係、是、其實嚟自兩組主要嘅場景咧，成套戲。最主要嗰組就係當然係皇城裏面啦。里面亦都分成为户外景啦，同埋室内景啦。咁呢两个都系七彩缤纷噶啦，都系金碧辉煌噶啦。咁但系咧有另一组，比例上唔系好多嘅，就系、是、天福观驿啊。其实即系一个驿站啦，有啲场景喺嗰度拍嘅。里面所出现嘅嗰种颜色咧，又偏咗去蓝色，好灰暗嘅，好淡嘅。亦都有另外都系出咗一两次嘅啫，就系、是、有一班着住银色盔甲嘅军人啊。佢哋騎馬行軍嗰啲咧，又係你見到成個天都係灰曬嘅，咁佢成個格調係完全同宮廷裏面嗰個顏色嘅運用咧係完全相反嘅，係好大嘅對比喺裏面嘅。而顏色呢一個咧，喺我想特別講一講啊，譬如呢一套戲裏面出現嘅同建築有關啦，佢嗰啲咁嘅玻璃啊，七彩嘅玻璃啊，好似而家我哋嘅某某唔知講唔講得啦，某某工房嚇，佢嗰啲咁嘅七彩嘅玻璃嘅產品啊嚇，喺戲裏邊咧係大量出現嘅嘛，尤其是喺佢哋嗰啲室內嘅場景裏， 佢唔單止裝飾，佢連啲柱咧都好似有啲幻彩。我係想問你，我見到 其實咧嗱，我就係正正亦都想呢、這個柱亦都係好重要。 嗱，我哋首先咧就要講翻少少嗰個背景先，我哋都未再去讲返嗰个时代背景究竟系几时。咁今次呢一个呢就应该系放喺五代十国嘅期间嘅。 佢大抵呢就系梁朝之后嘅。佢有讲即系佢你系梁国嘅人嘅今日而家点。有人讲呢就系应该系十国里面后蜀嘅故事。有人认为呢佢系后唐嘅。OK， 咁即係北方有南方，但係無可稽考。但係 因為電影入面就冇交代呢樣嘢， 就是、 大概個 時份就係呢個時候啦。 電影裏面咧，其實有一個版本咧，其實係有寫明嘅，佢係寫住公元後嘅928年。咁嗰個年份咧，就係、是、後唐嘅時代啦，五代裏面嘅後唐啦。咁再確實啲咧，就係、是、後蜀建國之前嘅幾年嘅、正式建國之前， 應該就係後唐， 應該就係後唐噶啦。但系虽然咧，无论系张艺谋自己去接受访问咧，或者佢嘅制作特辑咧，其实一路都系讲紧唐朝嘅，就好奇怪嘅。咁、所以咧，呢个喺历史上嗰个时序上面咧，究竟系一啲嘅错误啊，定系其实都我哋唔需要咁认真去对待咧？ 唔系，反正你嘅意思系佢哋后唐唐都分唔清， 都唔系嘅。咁我谂呢一个对于个。故事本身冇一个好大嘅影响，只不过如果我哋系话讲紧个建筑上面，唐同埋后唐喺建筑上面有冇大嘅分别先？ 嗱，我去睇咧，嗱，唐末五代基本上系紧接住嘅年代啦， 系咯。 而事实上咧，即系真真正正去将唐朝嘅建筑同五代建筑有一个好明显嘅所谓嘅分类咧，暂时咧就唔系咁多嘅喺学术上 面。因为时间上面始终唔系争太远。 咁基本上我哋姑且就当佢系一个近似嘅年代啦，咁可以亦都可以话系介乎于唐代同埋宋代之间嘅一个唔算十分长嘅一个时代啦。咁俾啲 credit 佢就可能我哋宽松少少啦，唔好咁准确嘅话，咁当佢可以如果表现到唐代嘅风格都算佢啦吓。 好啦，咁啊翻嚟啦，咁究竟佢表唔表现得到唐代嘅风格？呢个系第一。 咁嗱，佢呢一个建筑咧，如果你睇翻嗰个天福观驿站咧，里边咧嗰个建筑咧，其实我觉得 是有唐代的風格的。當然是不是一個很準確的很獨特的唐代風格呢，又未必是。 這個學到東西，Stan 講刺客聂隐娘的時候，他講過很多唐朝 的感覺或者獨特的東西，其實跟你那個驿站都有些可能可 以。是啊，你會見到似的。 我聽你講 是的，是似的。咁當然啦，又係唔好淨係講感覺啊！我哋就咁講個，譬如個屋頂，用屋頂嘅嗰個比較平緩啲嘅凹落去嘅曲線啦，又或者佢嘅正脊上面嗰個黐尾啦，黐尾咧再講得清楚啲咧，就係其實即係一個勾形嘅，喺嗰條正脊嘅兩端嚇出現一個簡單嘅勾形。嘅裝飾嘅系統，咁啊同我哋之前提過可能漢朝嗰種未形成一個勾形嘅一個簡單啲嘅純粹凸起咗少少三角形嘅嗰種脊飾咧有啲唔同嘅，咁而喺唐朝嘅時候咧，其實主要有兩種嘅黐尾嘅。基本上都是勾形，咁但係咧有分簡單勾形同埋複雜少少嘅。簡單就係比較抽象嘅，就係、是、純粹係一個勾形嘅嗰個末端有少少一啲嘅線條嚇咁嘅紋啦。咁呢一個喺中國咧，其實而家已經基本上見唔到例子咁滯㗎啦。咁但係咧，日本咧又係比較多嘅。咁另外一種就係、是、複雜少少嘅，就係、是、有呢一個嘅獸面喺上面嘅雕刻咗嘅。咁即係所謂嘅獸面嘅口去咬住嗰條脊呢一種咁嘅情況。咁喺戲裏面呢個天福觀驿站咧，其實見到嘅就係簡單嗰種都表現到唐朝。不過咧，我略嫌佢簡單得滯，簡單到好似一塊紙板咁。其實應該上面咧會有啲嘅裝飾嘅紋飾喺上面嘅。 不過呢個只係一個驿站，所以冇咁多嘅裝飾啊。 正常，我估唔係嘅，我估係佢可能佢真係其實就暗啲啦嗱。或者咧，除非我真係暗到我睇唔到啦，咁我就咁睇，其實就真係太過平板嘅。不過呢個唔緊要啦。再講埋佢嗰條垂脊啊，嚇垂脊咧，亦都係簡單嘅。我哋見唔到喺宋代之後，譬如咧上集講個長城裏面嘅皇城咧，其實會見到佢哋嗰啲垂脊，即係打斜嗰垂落嚟嗰四條咧，上面咧其實企住一組嘅雕塑喺上面嘅，咁啊會有一個。大啲嘅，我哋叫垂兽啦，喺中间，然后近住个下面嘅尾咧，通常有一排嘅，少至三四个啦，多咧最多嘅，我哋而家喺故宫太和殿见到嘅咧，有总共有十只嘅，叫做蹲兽嘅，即系踎喺度嘅蹲啊嘛，系咁，然后再加个仙人骑鸡咁样嘅雕塑喺里边，呢啲咧基本上咧就系宋朝之后先出现嘅，咁所以咧佢里边。見到嘅話冇呢一啲嘅敦秀啊垂秀嘅咧，亦都可以話係切合到唐代嘅風格嘅。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廣闊靈天嘅人類足跡，感受超出詩意畫意嘅睿感。建築二主持黎東耀、曾卓賢、馮傑。 讲翻呢一个电影里边咧，喺宫廷里边咧嗰个好大嘅对比啦吓，特别系嗰个户外景咧，我哋见到咧，佢其实成个场景咧，同我哋而家见到紫禁城嘅故宫中轴线嗰部分吓，其实咧差唔多百分百嘅相同噶啦，已经吓。我亦都系比较欣赏嘅咧，就系、是、我知道佢哋，我亦都有睇埋《赤足十七》。佢真係一個可以話係將成個紫禁城嘅中間一比一咁樣去成個起咗出嚟。當然佢裏面我相信佢可能空心㗎啦嗰啲建築物。但係嗰個我睇到真係你鏡頭掃埋佢有幾十座呢啲咁嘅金頂嘅建築物嘅。 Stan， 我仲有一個問題真係想接待你傾埋㗎啦。嗱，佢中間起一個台。 係。 但係佢中間起一個台，佢哋好長嘅樓梯。周潤發都仲嗰陣時嗱天圓。地方有一幕講好詳細，其實就係講個嗰個環境，同埋嗰個台咧，佢幾幕都係重要喺嗰度發生。其實係咪會有咁嘅台喺個城中間起個台嘅？ 同埋佢可唔可以拆翻嘅？即係我意思係，如果我皇帝，我起個台喺度，係咪？然後我過咗重陽之後拆翻個台。 嗱，台嘅建築咧喺中國係有嘅啊，譬如漢代啊，都會有呢啲咁嘅記載嘅，仲用作祭祀呢啲咁嘅情況。咁但係呢，如果講緊呢個紫禁城嘅建築呢，當然係冇呢個台啦。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導演或者製作人呢去加上去嘅， 嘅一個建築物嚟嘅。 咁、 但係講我哋講咗咁耐，紫禁城啊，紫禁城幾時起嘅咧？係明朝嘅時候嚇、建呢一個北京城嘅時候開始起噶嘛。咁而我哋而家見到紫禁城裏邊大部分嘅建築咧，其實都唔係真係明朝朱棣嘅年代起嘅，因為咧中間其實差唔多。每一座建築物都經歷過火災， 燒過噶啦，全部 係啦。其實一個雷打落去咧，基本上成個殿就可能會燒咗。 同埋去過紫禁城，你知道大有大水缸啦，因為救火困難，木建築一打落去就完全 冇錯。 咁即係話喺唐代嘅時候出現咗明清時期嘅紫禁城嘅規模或者呢個樣貌嘅皇城就唔合理啦，係咪咁啊？ 嗱，如果你真係認真咁樣去諗咧，其實真係好唔合理嘅。尤其是我呢啲咧，即係叫讀過下中國建築史，一望埋，哇！大佬點解會變咗一個明清，特別係清朝嘅嗰啲咁樣嘅太和殿，點解會喺呢一個聲稱係五代時期，或者甚至乎係張藝謀口中嘅唐朝嘅時候會出現嘅咧？真係因為真係我諗，除咗嗰個高台之外，真係有90%係一模一樣嘅，所以如果你講啲建築嘅年代咧，基本上係完全脱離現實嘅嚇。 會唔會佢有啲象徵意義啊？含隱喻啲乜嘢？ 即 係 但係個模擬本身就好細緻嘅。 係啦，係啦，我亦都係好欣賞佢啊細，尤其是佢上咗高台之後咧，就啱啱喺正嗰個視線嗰度見到背後嘅嗰啲咁嘅斗拱，佢其實真係連斗拱嗰個形式咧都差唔多同現實裏邊北京城，譬如太和殿裏邊嘅嗰啲咁嘅斗拱咧，尺寸啊、數量啊，基本上係一模一樣。我見到，咁所以係真係好認真㗎嚇。咁但係點解張藝謀係會製造一個咁樣嘅明清時代北京城嚟到去擺喺個場景裏邊，代表一個五代嘅皇城咧？係咪又係有一啲嘅隱喻咧？嗱，如果睇翻佢嘅張藝謀嘅訪問咧，其實佢講過啊，佢最想表達嘅就係封建社會裏面嗰個金玉其外敗水其中，佢直頭用呢八個字啊嚟形容啦。咁如果真係去表現呢種所謂嘅封建啊、父權啊、皇權啊、金玉其外敗水其中咧，講真，我又諗，如果你直接去攞一個而家一般人都有一個好明顯嘅印象，代表咗嗰個皇權啊、龍建築啊嘛，我哋講緊北京城嗰個形象咧，似乎係比起你去真係好似我咁去抄書揾啊各大嘅建築學者點樣去研究翻唐代嗰陣時嗰個建築物，再重構翻搭翻一個扮唐代嘅景，都未必有一般嘅普羅大眾會識得欣賞，或者係會識得睇到個分別。但如果你直接揾到呢個明清時代北京城咧，其實我就覺得係相對喺呢個效果嚟講啊，係好明顯，係可以令人哋聯想到嗰個皇權嘅龍建築嗰種咁嘅威勢。 啊 ，Stan 答多個問題，即係話咧，張藝謀咧係借住用呢個紫禁城咧，所以咧集中寫周潤發呢個角色，即係佢嗰種嘅皇權嘅壓力壓到落去，令到所有人都扭曲嘅一點。我最初咪問呢個問題啊，最尾 Stan 咧喺嗰陣所有建築嘅時候咧，最尾真係可以回應到呢個問題，犀利。 咁但係其實佢唔需要將個時代背景擺喺唐代咯，咁樣即係如果你想用翻曬呢一套紫禁城嘅建築，你直情講喺明代又好，你講喺清代都得嘅啫。 所以其實我又覺得即係嗱。張藝謀我覺得又可愛啦，又可恨啦嚇，愛恨交纏啦，我對佢真係，其實明明都唔需要啦，我覺得如果你係想只係想表達嗰種皇權啦，其實亦都未必需要真係去擺一個所謂五代嘅背景喺裏邊。 係啦，咁我哋頭先咧，亦都喺阿卓然興嘅口中咧，亦都講到今次滿城盡帶黃金甲嘅皇城嘅入面咧，其實金光閃閃，大家見得到啦。咁更加搶眼嘅咧，就係一啲五光十色嘅玻璃或者係琉璃啊，我唔知點樣分，即係究竟嗰一組係乜嘢嘅結構嘅材料啦。咁但係咁樣做啲柱啊，真係好靚，靚得不得了。其實好多場次啲柱都係咁樣嘅。咁呢一啲即係我估咧，就正常歷史入面就應該冇呢啲嘢㗎啦，係嘛？ 嗱，其實咧一般都會叫嗰啲做琉璃啦嚇。其實 中國嚟講，古代就係叫琉璃嚇。就玻璃是一个比较新啲嘅名啦，咁其实都系差唔多系相同嘅嘢。 嗯， 当然就算玻璃本身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构成嘅吓。咁，古代其实你追溯翻咧，自古已经有噶啦，琉璃工艺啦吓。原本琉璃可能系写法咧就叫做琉璃就系、是、流动嘅流啦吓，离开嘅离啦。咁其实就系讲紧嗰啲闪闪新光啊吓，流光绿离嘅意思啊。咁所以用呢个名嘅。但系喺建筑上面咧，通常就系所谓嘅琉璃瓦，其实系咩咧？其实只不过系一啲喺一啲陶制嘅瓦面。再加啲琉璃質料嘅反光嘅料喺上面嘅， 即係油一浸喺上面。 係啦，咁啊令到佢反光啦嚇。譬如見到而家嘅紫禁城嗰啲黃色嘅，其實就係叫琉璃瓦咧，因為佢比較反光。咁同嗰啲所謂嘅青瓦咧係有啲唔同嘅嚇，係瓦面嘅。咁而喺戲裏邊咧，成條走廊都係呢啲咁嘅玻璃嘅裝飾啦嚇，吊喺度嘅。特別係佢嗰啲柱。首先是玻璃面，你見到佢裏邊 油一浸上去， 佢真係用玻璃做嘅， 佢直情好似 LED 燈。 咁啊唔止啊，係啊，仲係變咗空心柱喎，喺裏邊有燈去透出嚟嘅。咁呢個當然，如果我哋用歷史角度就梗係冇可能啦嚇。 物理角度有冇可能？ 物理學角度咧，咁即係話嗰啲玻璃本身咧可以做到承重嘅效果。咁喺現代嘅建築裏邊咧。玻璃都可以做到一啲輕微嘅承重效果嘅，但係將佢變成支撐屋頂嘅柱咧，其實就真係冇乜可能㗎啦。咁但係呢一啲咁樣嘅七彩嘅琉璃，我又覺得真係張藝謀一貫嘅風格嘅延續啦。佢都係，我覺得係好沉迷於嗰種七彩繽紛嘅顏色啊，好鮮豔嘅顏色。咁玻璃仲加埋透光啊，呢啲有啲幻彩嘅感覺，似乎亦都係更加推向極致嘅，將佢嗰種美學。或者我去睇佢咧，我俾佢一個中性啲嘅名咧，點樣形容張藝謀呢一種嘅美學？我係叫佢做反歷史嘅電影美學啊！佢又真係會牽涉歷史嘅，佢嘅電影裏邊，但係咧。如果你俾面佢咧，你叫佢顛覆緊歷史，但係又有時嗰種顛覆就好似真係出於無知咁樣嘅，真係對於嗰種歷史嘅 detail。 無論大家鍾唔鍾意張藝謀嘅電影都好啦，咁呢一套《滿城盡帶黃金甲》呢，本人呢都覺得都值得一睇嘅。咁無論喺個戲劇嘅張力，或者係喺個場面嘅呈現，或者喺顏色嗰個帶俾大家嘅震撼力上面呢，亦都係我覺得都唔錯嘅，大家都真係可以試一試，亦都去睇一睇之後呢，去再觀察返入面建築嘅部分。咁我相信大家呢亦都可以欣賞得到呢，今日呢我哋所講嘅一啲佢做得好細緻嘅地方，咁亦都呢見得到入面有一啲可能未必是咁符合历史常理嘅一啲地方嘅。咁我哋今日嘅建筑义嘅节目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一个礼拜咧，继续会同大家讲龙建筑嘅。咁而亭台画影间嘅环节咧，我哋会带大家去睇《卧虎藏龙》啊呢一套电影。咁大家咧亦都可以趁住呢一个星期嘅时间咧，抽时间去睇一睇啦。喺最后咧，送翻一首歌俾大家，就系、是、由周杰伦主唱《满城尽带黄金甲》嘅主题曲《菊花台》。送俾大家，希望大家鍾意啦。下个星期一晚嘅建筑义呢，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拜拜。 建筑义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